在听到刚刚这首《没时间》的时候，有没有同感呢？是不是我们也经常在抱怨，我没时间做这个，没时间做那个？其实呢，时间的支配全靠自己，而且其实24个小时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公平的。这首歌啊，我觉得虽然在说大家很忙，但是呢，它用一种清新自然的曲风，呼吁大家呢，不要用这种没时间反复的来搪塞自己，还是要热爱生活，享受生活，好好的去利用好时间。那一提到时间啊，忙碌啊，又让我想到了古巨基在2006年8月发行的专辑《Human 我生》当中的一首主打歌《爱得太迟》，也是一首类似主题的歌曲。马上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。 小时候老朋友什么都玩，可是毕业之后上班下班有许久没话题，很无奈完成一顿晚饭。很久没和爸爸贴心交谈，却发现他动作沧桑缓慢，满脸皱纹漫长，见证我成长，你就也心酸。时间太赶，爱得太晚，想见的人来到灯火也阑珊，为的不平凡，忙忙忙会让人忙，赢到了风光，输去了我的心肝，一去不返，怎么样不长，迟了一秒，历史不会再转弯，不管怎么样，渐渐相见的脸庞，我有责任去放肆一场，活着

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歌手许飞，是他演唱的一首《爱自己》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，是他演唱的一首《微尘》。这首歌呢，同样能够带给我们一种非常正面的力量。 喜洋洋忙忙碌碌，从没时间把我叫不来看清楚，醉了又醒，醒了又醉，哭完又笑，笑完了又会哭。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，不知心到是苦恼还是幸福，明知是梦却依然而然投入，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，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，是是非非情情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不开。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一尘，想要解脱想要守护，就凭你一颗心去攀得。谁在哪呢？谁在快乐？谁来受生老病死忧？为谁来乘风身如泡沫？如何寄托心念如电？如何何去探索？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，不知寻到是苦恼是幸福，明知是梦却依然而然投入，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，